好吃不如饺子吗？书天不如倒着吗？啊，现在吃饺子不算嘛，咱们生活好啊，现在咱们生活家家都好，平常吃饺子不算事儿。初一十五吃包饺子吧，初一十五礼拜天放假了不上班，孩子也不上学，包饺子吧，这经常事儿嘛。是下阴天不出门包饺子啊，连汤带馅连稀带干的全有了，吃包饺子这多好啊。吃包饺子日子太多了，什么都能吃，生日也吃包饺子，生日以前催生，这催生哎，包饺子，饺子就是用处太多了。娶媳妇儿也包饺子，娶媳妇儿得煮饺子，新娘子吃啊，新郎官新娘子拜完天地入洞房煮过饺子，这饺子可不能煮太熟了，哎，半生不了熟，不太熟，端进去让新娘子尝，新媳妇尝，吃，还得喊呢，还得喊出来，怎么样，生不生？非得媳妇生，本来煮的不熟，生，这煮的半熟不熟，生。婆婆公公一想，呵，高兴了，将来要生一个大孙子和个大孙女，准生啊、哦，高兴了。这是一个，这这么一个这个妈妈令儿。嗯，我当初我娶媳妇的时候，我结婚的时候，我二十来岁的时候，我娶媳妇也煮饺子，因为我父亲给煮。我因为我三岁的时候我就没有母亲，我母亲死得早，我爸煮饺子，忙这忙那的，这又乱，我饺子煮火大了，这饺子忘了，这饺子忘了，端过来拿屋子让我跟我媳妇尝，好、啊、还喊。生不生啊？生不生、啊？他我媳妇他不愿意，我生什么、啊、都烂回来了。啊，还有啊，都变片汤了，喝吧，连汤都喝了。过年要吃饺子是吧？初一饺子，初二面，初三的盒子往家转，初四什么炒鸡蛋，其实都不炒，炸着饺子，腾着饺子还是饺子。初五又饺子。初五捏小人嘴，这又是饺子，打三十晚上就是饺子，三十晚上吃包饺子，后半夜呢还是饺子，素饺子了，为啥呢？准都爱吃吧，是爱吃素饺子，就为麻烦，就为费事，哎，熬夜啊，三十晚上好不睡觉啊，一素饺子样多极了，对不对？咱家不懂，我们家不包，没有素饺子。我们过年什么贴对子，什么贴大福字儿，反正我打小时候我们家我就记得没贴过大福字儿，连那个叫嘛，那叫吊钱是挂钱的叫啊，这个吊钱是吧？挂那个，这应当有，嗯，年节日的点缀点缀嘛，好看的，悬灯结彩，有年终的气氛嘛。因为我们家不兴这个，没贴过大福字，素饺子也没有。一般人家做素饺子，就得够啊，十五粒佐料吧，这个那个那个，这个乱七八糟，和这馅费大劲了，为嘛就费劲呢？熬夜活多呀，大人孩子坐一块儿，铁包的，三十九晚上饺子不让外人吃，忌人，知道吧？三十晚上忌人，谁也不许来，他为嘛呢？怕是吃饺子吧，那饺子里有一钱，哪个不一定，哪个就一个，那一大锅饺就有一个有钱，有一小铜钱儿，后来是搁那个那叫毛钱儿了，反正我记得那个硬币毛钱儿，早先小时候我记得街坊包的都是一个老钱，四方眼儿的那个老钱包里头，全家大小谁吃着这个了，好，这有福，财运好。所以这样三十碗忌人，不让外人来。外人来说：“哦，你也包素饺，尝尝你们这怎么样？你可巧，那钱他吃了，你这不多别扭。”所以这样忌人，不让来。哎，三十碗这要包饺子，初一要包饺子，初二、初三、初四、初五，就对初五这要紧。初五这个饺子剩饺子就不许吃了。哎，初三、初四腾腾的那剩饺子就行，初五这个就不能吃剩的了。现包现捏小人嘴，